家王朝的满以为他们将给轮回一个惊喜，却没想到是轮回还了他们一个意外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对话。看到家王朝的玩家上来叫板，轮回的玩家立刻疯了一般扑上来就打，操，疯了你们！想给人惊喜的家王朝公会最终是把自己给惊到了，他们满以为这会儿可有的扯皮。 这轮回刚和兰溪阁一通乱打，伤敌1000也得自损800，自己这边一表态，就算不妥协也得好言交涉，总该处于一个下风的情况吧。哪知此时的轮回超级不理智，明明实力对比上已经是明显下风，居然还主动喊打喊杀，一点要谈一谈的意思都没有，这是得了被害妄想症吗？ 家王朝虽然确实也没怀好意，但总觉得他们不至于和轮回这样撕破脸，对于轮回的处理方式实在是一点都没准备。轮回凶猛地扑杀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犹如被轮回扑过的兰溪阁，一瞬间竟然是被打懵了。等他们回过味来的时候，已经倒下数人。 喂，轮回的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家王朝的人有些气急败坏，却又不想像轮回这样没理智，直接喊打喊杀。这样两败俱伤，不是让别人捡了便宜啊！今天大家出来是为了打 BOSS， 不是为了 PK 呀。BOSS，对呀 ，BOSS 呢？一想到这点，家王朝的人连忙往兰溪阁那边找 BOSS 的身影。 这兰溪阁今天是苦逼到家了，BOSS 打不敢还手，轮回上来打满肚子委屈，两相联手死伤惨重，而且左右不是人。轮回公会的突然扑向家王朝那边了 ，BOSS 却还在他们这儿肆虐，不过终于还是被人引开了。但这引开放在其他公会眼里就很不对味儿了，尤其是家王朝。 一直很理智的就在谋图 BOSS， 此时往这边一看，好家伙 ，BOSS 都跑出去那么远了，而拉走 BOSS 的赫然是三个头顶蓝溪阁称谓的玩家 ，BOSS 都被人抢走了，你们还在这闹什么呀？家王朝的领队很恼火的朝轮回的人吼着：“今天我们轮回不争这 BOSS， 我们要争的是一口气。” 结果轮回这边却是傲然回应，丝毫不见手软。家王朝的人立可也是吐了血了。今天的轮回完全没有个俱乐部工会该有的理智，算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也说不清了。 行，你争你的气，我去打蓝溪阁去，别在这儿和我们闹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干。 家王朝的领队叫道：“ 哼，别以为我们不明白你们家王朝的那点心思。” 轮回的人叫着。 这话说出来，家王朝还是很有些心虚的。兰溪阁的龌龊一被曝光出来，轮回立刻喊打喊杀。本该很硬和轮回同一战线的家王朝却是按兵不动，等着轮回这和兰溪阁打了个头破血流了，突然笑眯眯的跑出来表示一下存在。结果现在轮回完全不鸟他们，一样打。 你真当我们家王朝怕你们啊？ 家王朝这边被轮回的人这样揪了一下尾巴，也有些恼羞成怒。本不想和轮回在这儿进行无谓的争斗，此时哪里还忍得住啊？一声令下，立刻也是和轮回火拼起来。 好，竞技场上没机会打，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分个胜负出来。 轮回的玩家显然是丝毫不惧，杀的是气势如虹。 这其他几家工会此时是大眼瞪小眼啊，对于轮回这发疯般的举动也是很不理解。你打杀蓝溪阁，毕竟在争口气之余，还可以把 BOSS 抢回来，可是这和家王朝的人针锋相对，那就是纯粹有些气不过家王朝的虚伪，是真把利益抛到一边，非要争口气先了。各大工会此时对毒营也都应对的差不多了。 BOSS 之争，他们真还不好意思插手。此时一看这两家大打出手 ，BOSS 被蓝溪阁的人越牵越远 心中也开始蠢蠢欲动，哪知刚刚稍有点动作，却被有点回过神的蓝西阁的人给拦了。 都不许动！ 蓝西阁的人叫着， 今天这事儿非得弄个清楚不可。 操，豹子都被你们引走了，还叫我们不许动，这有什么需要弄清楚的？ 众工会玩家一听都是怒了。 豹子走了关你们什么事儿？照约定你们有资格杀吗？ 蓝西哥这边有人站出来冷笑，众人一看，赫然是春一老，蓝西阁的会长。从主城里步行跑来这边绝对不可能这样快，但是如果用了传送卷轴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现在两边场面都是混乱，春一老也是应顾不暇，但是毒牙沼泽这边多少成分还干净一些，至少就是八家工会的人，而竞技场那边除了八家工会的，更多的是围观党。春一老一想，干脆先把这边料理一下的好，于是果断传送飞回，场面却已经到了眼下这个地步。 维护好现场秩序，那先是先前约定好的职责，现在你们蓝西哥的人出尔反尔，引走了 BOSS 还不许我们阻止，知道我们都是傻瓜呀？ 你们不傻，那我们蓝西哥也不是白痴，有谁真认为这事会是我们蓝西哥在做，那才是脑子里装了屎了。 蓝西哥的人今天受的委屈可是大到家了，春一老说话哪里还有半分的好脾气。被轮回和 BOSS 联手杀了一阵，蓝西哥此时也就剩些残兵败队，但此时个个握了武器不好阵势，却也散发出了和轮回工会一样誓不低头的气质。 还装模作样，那带走 BOSS 的三个头顶，你们蓝西哥的称谓那都是谁都看得见的。 有人喊道， 称谓就能证明一定是我们蓝西哥的人，你头天玩荣耀啊，这么幼稚。 该人立刻遭到春一老的反唇相讥，立刻也是答不上话来。确实这种时候栽赃栽全套，这种事儿也不是做不到，就他们这几家工会，谁手里没有些头顶蓝西阁称谓的账号角色呀？ 今天这事儿，我敢发誓我们蓝西阁绝对没有做，而且我想可能也不是在场任何一家工会做出这么无耻的事儿，肯定是另外有人在作祟。 春一老说着。 你说是就是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你们蓝西阁的算计呢？ 有人依然质疑着。 就为这一个65级的 BOSS 做出这样一个自毁名声的算计，请大家都理智的想一想，这值不值得？ 崇义老立刻也是反声质疑。众玩家随即又是沉默。这些玩家都是工会的精英骨干，有些道理其实都是明白的。这春义老都已经赶回来了，其他工会的会长其实也没慢到哪儿去，有的甚至比他还早，只是他们现在作为竞技场方面的落败者，地位尴尬，所以回来后也都默不作声，有点像之前的家王朝先静观其变一下。家王朝是竞技场获胜者之一，静观其变了一会儿，立刻就动手想掠夺利益了，结果现在被轮回折腾的走向了两败俱伤的道路。其他工会这不也是观望到了这一步，决定也做出点有利的行动，正偷偷摸摸准备去看一看 BOSS， 却是被赶回来的春一老拦了个正着。众工会长于是继续观望，要看看春一老怎么应对这个局面，结果看起来也不是很难，只要不是轮回那样完全疯掉，春一老这样的分析显然还是很能让人接受的。一看玩家们都不怎么折腾了，各大工会的会长也不好继续藏下去，纷纷冒头代表自己工会说话。 春一老兄弟的话虽有理，但现在 BOSS 被引走已经是事实，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看着？ 中草堂的天南星站出来说着。 哼，眼看着我看没有吧，我可不信我春一老一句都不许动，诸位还就乖乖站着不动。我想现在溜出去追踪 BOSS 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，不过这样的人我蓝西哥可是连半个都没有，我倒是希望追去看的人能睁大眼睛瞧好了， 看清楚这 boss 最后是落到谁的手里。不嫌麻烦的好，最好是能拍个录像，我兰西阁还需要以此为证呢，有劳了。众工会顿时又是沉默，因为春一老所才不假，他们可没趁到任凭兰西阁拦在此处，早都已经乖乖派人追踪。至于后边那话，大家倒是都不以为然，那就是个姿态罢了。就算这真是兰西阁的设计，都这地步了，还派个头顶兰西阁称谓的团队去接应的话，那就真成猪脑子了。就算真是兰西阁的人接应，那也肯定是野号，野号那真没法拿出来说理儿。众会长这边也都是高速运转脑细胞，一秒钟就能产生 N 个算计。眼下的情况让他们觉得打 BOSS 已经不重要，这或许是一次让兰西阁元气大伤的机会。这个可比杀一个野 BOSS 抢点稀有装备、稀有材料更有价值。怎么做呢？派出兰西阁的卧底人马，赶紧想办法把接应的人给堵杀了，制造 BOSS 无人接应，所以一定是兰西阁的人不敢有举动的现象。众会长此时心中歹毒主意不断，那边轮回和家王朝还在乒乒乓乓打个不停，也根本没人去劝，这两家成了最后争夺 BOSS 的获胜者，大家厌烦还来不及呢，最好全死绝了。 妈的， BOSS 总算被我偷出来了，但后面有人盯着呢，你准备好了没有啊？ 与此同时，魏琛这边却是给了叶修的军魔校去了条消息。 恭候多时了， 叶修回道。对于这两个家伙来说，他们的算计就很简单了，他们真心没有要陷害哪家工会、打倒哪家工会的意思，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杀到这 BOSS， 抢到需要的材料而已。